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天气。今天夜间北京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0%。 周六北京阴，山区有分散性的阵雨转晴，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周日北京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总的来看，本周六天空的云量较多，山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天气，北风明显，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周日风和日丽，适合大伙外出踏青和郊游。下面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现在建外大街的东向西方向，建国门内大街西向东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京开高速的进京方向，南五环西红门南桥南侧有多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和外侧车道，提醒后车司机要小心避让，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老忘记事儿这回事儿。很多朋友说经常说着说着话就忘了自己之前想说什么，还有些朋友说了这是年纪大了，脑子不好用了，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您说一说如何让大脑保持年轻和活力。 日常生活中，我们或多或少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丢三落四，前一秒想好的事情，下一秒就忘记了，见过的人怎么也想不起名字。随着年龄渐长，很多人开始抱怨记忆力大不如前，大脑反应迟钝，甚至有些人年纪轻轻就开始吐槽记忆力越来越差。是谁夺走了我们的记忆力？我们的大脑是不是越用越发达？人人都渴望拥有年轻的大脑，有什么办法抢救我们的记忆力？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老年医院精神心理二科主任、主任医师吕继辉，给您说说如何让大脑保持年轻活力。 在生活当中，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像刚才预告当中提到的这样，跟别人想要说一个什么事儿，这话到嘴边啊，就是忘了刚才要说什么。甚至有一些朋友把这个东西随手放在哪儿，转过头再找的时候就忘了，说哎呦放哪儿了，死活想不起来了。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大脑真的已经老了呢？为什么这些就在眼前的事儿，我们张嘴就能忘了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老年医院精神心理二科的主任、主任医师吕继辉吕主任，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如何让我们的大脑保持年轻和活力。首先呢，要欢迎吕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吕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曹宇好，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吕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可能在生活当中大家伙或多或少都会遇到的事儿哈。先想问问您，这样的经历 您有过吗？这话在嘴边就给忘了。 当然了，我觉着大部分人都有过您刚才说的现象。 嗯， 刚才发生的事儿，一眨眼的功夫就想不起来了。 嗯， 想要说什么，哎，突然话到嘴边，哎，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对， 但这个啊是这个正常的现象。 嗯 啊，因为我们的记忆力呢，按照它时间的长短，就分为三种，一种呢叫瞬时记忆力。 嗯， 就是说我们听到的东西，我们看见的这些信号，在我们的感觉器官当中留下的这个痕迹，如果我们不加注意的话，它很快就会忘记了，叫做过眼烟云或者是耳旁风一样，我们这个叫瞬时记忆。 嗯， 它的表留时间不超过一秒钟。 哦， 但是如果我们注意了啊，有意识的去记住这个东西的话，那它保留的时间可以更长，可以达到1到2分钟。 嗯， 我们把这部分记忆叫做短时记忆。 嗯， 又叫做工作记忆。这个工作记忆是很重要的，不管我们想完成什么任务，用到的最多的就是这个工作记忆。 哦， 它在不同的接受新的刺激，然后呢又把我们用不着的那些信号去给它忽略过去，就是它是在不停的更新的。 嗯，啊， 所以说我们刚才您说到的那种现象，哎，一眨眼的功夫就忘了，这就是说我们的工作记忆，因为它的储存的容量是有限的，不停的在更新。 嗯， 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把那个信息再去很多遍的重复的话，它很快就会忘记了。 嗯，这是不是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烂笔头有的时候特别的管用，有些事儿我们记下来写到纸上，可能我们在用的时候一翻这个纸就能记起来。有些人说我脑子好能记住，但真正自己想的时候发现，哎，想不起来了，有可能就是这个短时记忆，有新的东西把这旧的给填充掉或者剔除掉了。 对对对，就是这个工作记忆，因为它的存储能量有限，就像咱们经常使那电脑。 嗯， 这个电脑的内存就相当于这个工作记忆。 嗯， 比如说我突然电脑断电了，那我刚才这个内存里的东西它是保存不上，你再把这个电脑开开，那些信息也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大脑有时候也会短路。 嗯， 我们正在执行着一项任务，然后突然有一个打岔的，然后我转移注意力了，回头干点什么就想不起来了。但是也有一种办法，像您说的，我可以把这个短时记忆啊，让它保存的时间更长一些，更不容易忘记。 嗯， 那就是说把这个工作记忆怎么样的给它过渡成为长时记忆。 哦，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三种我们的记忆的类型。 对对对， 叫长时记忆。 长时记忆。 嗯， 那么这个长时记忆呢，它的容量是浩如烟海的，持续的时间也是可以长至终生的。 嗯， 比如说伴随我们一生的名字啊，我们到老都不会忘记，然后我们长久的家庭住址，还有我们经常用的手机号码。 嗯， 啊，这些我们经过很多遍的重复之后，就可以把那个短时记忆，把那个工作记忆给它刻到我们的相当于硬盘式的这个长时记忆库里面。 嗯， 它就比较稳固的保存下来了。 好，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记忆啊是分了三个类型的，有一些事情呢我们忽然想不起来，大家伙也不用紧张，这并不一定代表着说我们脑子开始退化了，开始变老了，记不住事儿了，不一定，很有可能这个记忆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瞬时记忆或者是短时记忆。 对， 所以说出现这种情况大家伙不用太过担心。那也想问问您，比如说您说的这种长时记忆，有的甚至能够伴随我们一生，但是是不是我们这种长时间的记忆经常不用，它就会变成我们说这种工作短时记忆，甚至是我们说这瞬时记忆呢？它会相互转换吗？ 啊，是这样的，您太聪明了。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工作记忆啊，它是来源于两部分。 嗯， 一部分呢是从这个瞬时记忆里面我随时随刻补充进来。 嗯， 另一部分呢就是我们有意识的从我们那个长时记忆库里面去提取，我们用到的时候可以把它提取出来。 哦， 但是如果长时记忆库里面的东西如果长时间的不用，它也会痕迹慢慢的衰退掉。 嗯， 啊，然后所以也会忘掉，但是相对来说它保存的时间比较长。如果我们想更长的记住某件东西呢，有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我们不断的去实际，不断的这个重复它，让它保持新鲜。 嗯， 所以我们经常说的我提高我的记忆力，我增强记忆功能，其实就是指的怎么样尽量多的把这个短时记忆转化成长时记忆，并且把长时记忆比较永久的存留下去。 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其实是有一个脑容量的，如果太多东西在这里面的话，肯定会有一些旧的东西被我们新的东西填充掉剔除掉，是这样吗？ 你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我们的神经系统啊，这个每接受一个刺激的时候，它就会神经元就像发豆芽似的长出来很多突触，这个突触在神经元之间传递着一个信息啊，像一个网络一样四通八达，就像一条道路，我们第一次踩的时候痕迹不是很明显，但是经过很多次走路，然后它就会这条道路十分通畅，信号就很容易通过，然后如果说我们长时间不用呢，那么这个通路慢慢的它就会突住也会萎缩，然后这条道路也就不太好走了，我们也就遗忘了，这其实是也是对自身的一种保护。 好，记我们的脑子这个东西如果记太多的话其实 也挺累的啊。但是有些朋友会说了，为什么有一些人他能够做到过目不忘，甚至有一些人啊他这个记忆力好像就比我们一般人要好，这是通过锻炼能够得来的吗？还有一些老年朋友会说，年轻的时候我脑子挺好使的，好多事儿都能记着，现在年纪大了反而这事儿记不住了，这是我们脑子退化了吗？我们的脑容量变小了吗？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吕主任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如何让我们的大脑保持年轻和活力。您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吕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和我们的专家随时的互动和交流。下面还是让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大家也可以趁着资讯的时间把您的各种互动问题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跟您说一个好消息，今年北京20家市属三甲医院都将会实施急诊的预缴费，患者可以选择先缴纳急诊预交金，医院统一结算的方式，减少往返排队缴费。针对患者获得用药知识不专业、不便捷等问题，市属医院还将会在处方上设置二维码，患者用手持机扫描二维码之后，就可以获得个性化、快捷的贴身用药指导。此外，医院还将会开展营养门诊或营养咨询门诊，向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和有特殊营养需要的患者提供专业的膳食指导，让营养师走到患者身边。日前，一位5岁的小男孩说自己的脖子不舒服，爷爷带他去自己常去的按摩店松骨，谁知道回家之后1小时孩子突然瘫痪了，送到医院查出了椎管内出血，经过10多天的治疗，孩子才重新站了起来。专家提醒说，千万不要随意带着小孩子去按摩，儿童的脊柱还在发育期间，弹性大，柔韧性强，但是相对稳定性较差，而且脊柱周围的肌力相对薄弱，保护力量不足，如果受到了不合理的按压，就有可能出现损伤。孩子的身体不舒服，还是建议您先找医生来诊断一下，如果真的颈椎方面有问题，一定要遵循医嘱进行对症治疗。许多人都遇到过坐着躺着突然起身的时候感觉到头晕眼花，严重的时候还有昏厥的危险，像这种现象啊，只需要休息几分钟就可以完全恢复正常。在日常生活当中，多数人会优先考虑这是低血糖或者是贫血等症状，但其实它是体位性低血压。体位性低血压就是我们突然起身站立时，头部快速升高，心脏还没有把充足的血液输送到大脑，大脑出现的短暂缺氧引起的眩晕甚至晕倒。所以说，不论任何动作我们都不要过大，避免快速让身体做垂直运动，我们需要给大脑留有反应的时间，也可以避免生活当中的一些意外。值得注意的是，体位性低血压并不是病，偶尔出现的头晕只要次数不多，就不用担心是疾病所引起的，但是一旦是伴有手脚无力、脸色苍白等症状，就建议您及时就医。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老年医院精神心理二科主任、主任医师吕继辉吕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如何让我们的大脑保持年轻和活力。今天是五四青年节，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希望自己都能像这年轻人一样，这身体棒棒的，而且记忆力也变得特别好。很多的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好像年轻的时候 很多朋友说，上学的时候我学那么多新的知识，我背那么多课文，我都能记住，但现在随着年纪大了，这些东西我真的就记不住了。也想问问您，我们的大脑是会随着年纪的增大逐渐的衰老退化，或者说这个容量越变越小吗？ 啊，是这样子的，就像刚才你说哈，为什么有的人看起来他比我记性要好得多、啊，他过目不忘，那我这么很容易就忘记呢？啊，这人的智力呢，它分两种，一种叫做流体智力，一种叫做晶体智力。那么这种流体智力呢，是取决于我们的先天条件的。那真的有人他天生的机械记忆力就比其他人要稍微好一些， 有先天优势， 哎、有先天优势啊。然后这个呢，他可能是处理信息的速度也比其他人快一些，然后辨别环境他们之间的区别啊，找出这种图形之间细微区别，如果我们用这些东西去考试他的话，他就是比别人强。这个跟后天的文化程度啊，跟他的学习的努力程度啊，关系并不是很大，他这是先天俱来的条件。 好 啊，然后这部分智力呢，这种流体智力，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从幼儿时期到青年时期，它随着神经系统发育成熟，它会达到一个高峰。通常是在18岁到25岁的时候达到鼎盛的状态，然后25岁和30岁之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是逐渐的退化的。这种流体智力确实是随着年龄它是有发生变化。但是另一部分智力，我们叫做晶体智力的，它是主要取决于后天的努力程度，跟我们的受教育程度有关系，跟我们对知识的积累有关系，它是对这些固化的对物体的理解呀，这种概念性的信息呀，然后这种阅历的经历的判断啊，这种我们后天的培养主要是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它一旦形成之后就比较相对稳定的保存啊，然后这部分晶体智力它随着年龄的增长衰退得很慢，甚至达到70-80岁的时候也相对稳定的存在。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大脑其实它是由两个部分来组成的。这个双双想问问您，说多大年纪会出现记忆力的衰退是正常现象？那您刚才说了，其实我们的先天这部分随着年纪的增大，它的的确确是在走下坡路的，而我们后天努力所积累的这一部分可能保存的时间会比较长。那会不会有一些老年朋友会觉得这个自己确实没有年轻的时候记性好了？那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种记忆的衰退算是一个正常现象呢？真的是30岁之后出现衰退就正常了吗？ 我们确实是，如果看机械记忆这一部分和这个信息处理的速度的话，确实是从25岁或30岁之后慢慢的在走下坡路的。我们任何一个人比我们青年时代上学的时候就是要差，所以我们青年时期是要多学习嘛，在学校里 在不断的积累它。 对，是这样。 很多朋友可能都觉得这个记忆力开始衰退应该是60-70岁甚至年纪更大的时候才开始，其实并不是这样，在30岁之后我们的记忆力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对，机械记忆是这样的，就是说比如同样识记一些陌生的单词，年轻人肯定要比中年人老年人记得快。但是另一部分呢，像那些语言能力呀、定向能力呀、判断逻辑思维能力呀，我们刚才讲了，它并不是说随着年龄变化的很明显，相反随着我们阅历的积累，这一部分的功能是会我们经验越多然后越占优势，到70-80岁之后才开始慢慢的衰退的。 好，那像双双这个朋友问的问题，我估计可能是记事情，比如说针对某一件事儿，他发现这个事儿比如说3天前发生的事儿现在有点记不太住了，想不起来3天前哎呀他到底跟我说过什么，光记他跟我说一特别重要的事儿，但是呢我就想不起来这事儿到底是什么。想问这样的这种情况，忽然几天前发生的事儿自己就想不起来了，这种现象如果出现在比如说老年朋友身上，会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吗？ 这个也是有很多种，因为我们记忆力啊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睡眠呀、心情啊、还有压力呀。如果说我们这段时间很忙，信息也很多，可能相对不太重要的事情就受到其他信息的干扰，不太容易记得住了，所以人都会遗忘的，并不是说我们偶尔的遗忘把这件事情想不起来就一定是衰退。那么什么是这种病理性的衰退要引起大家警惕的呢？就是说我们经常的会忘记事情，而且忘记的事情呢是不应该忘记的，比较重要的那些事情，影响到干扰到我们正常的日常生活了。而且这种忘事的情况呢，随着时间的增长它是越来越重了。然后比起同龄人和比起他自身以往呢有明显的下降 啊，在这种情况下是需要去警惕的。 哦，也就是说其实忘事儿这件事儿啊是特别正常的。 嗯， 甭管什么样的人大脑多么聪明他都会忘事儿。但是如果出现了这种病理性的忘事情呢，健忘呢，我们就需要引起注意，比如说他忘的事情比较重要，甚至比如说忘了家在哪儿了，忘了自己的这个电话号码啊，这种可能经常会用到的东西他都能忘，这种时候我们就需要引起注意了。 嗯，是这样子。 嗯，看来这个健忘这个呀我们也得分两个情况来看，有一些事情无关紧要，可能您忘了就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有新的东西进来了，但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儿他都给忘了，这就有可能需要引起我们注意了哈。但是有一些朋友说这是因为我们大脑用的不够多，很多的这种科学家我们看这个年纪非常大白发苍苍的时候啊，还能说出来特别特别复杂的一些公式，甚至特别特别久远之前自己做的一些这种实践啊研究，大家都说哦，这是科学家的大脑用的比我们多，所以他的记忆力好，这大脑也就比较发达，是这样吗？ 嗯，也有一定的道理啊，因为凡是任何的功能都是用尽废退的，大脑也是一样啊。然后对大脑的记忆有保护因素的呢，有一些已经被证实的，就像我们经常的认知功能训练，然后恰当的体能训练，尤其是有氧运动啊，然后恰当的饮食、规律的作息、充足的睡眠。啊，然后这些东西都是确实是使大脑长久的保持活力。其中呢，您刚才说的那些，为什么科学家他到老了之后智能比一般人仍然要好，就是因为他大脑呢这种认知训练的任务比较多，那无形当中在工作当中他的记忆力就得到训练了。 看来想让我们的大脑变得更年轻态一些，记住更多的东西，是有一些锻炼方法和保养方法的。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请吕主任跟我们详细的说一说我们到底该怎么锻炼呀，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锻炼，有没有一些专项的训练方法，都在稍后的节目当中让你好好教一教大伙哈。我们现在来抓紧时间回答两位听众朋友的问题。一个是李阿姨，今年83岁了，打来电话想问问您，说自己呢现在是抑郁的状态，经常失眠，现在呢吃着三种治疗这个抑郁状态的药物，想问问长期吃这些药会不会让自己变傻呢？很害怕自己得这个阿尔茨海默症，想问问到底该怎么办啊？ 咱们首先说啊，这个抑郁状态本身它是一种病理的状态，它就是需要治疗的。如果不加治疗的话，抑郁心境本身就会影响记忆力，就会造成人显得很傻，我们把这个叫做假性痴呆。所以抑郁除了这个之外，它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症状，所以该治还是就是得治。尤其是这个抑郁伴有失眠的话，它会让人的生活质量很糟糕，这种体验也会很糟糕。但是您吃的这三种药物呢，您没有说是什么，但是是在正规的医生指导下，长期规律的服药，然后如果病情稳定之后，医生也会告诉您应该怎么样的科学减药，适当的时候还会停药，以尽量的减少这些药物所引起的副作用。 那也就是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的的确确会有一些药物对我们的整个的大脑造成影响，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 比如说像哪些药物我们在临床上比较常用的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大脑，像这种精神心理方面的这种药物是不是对我们的这个大脑影响就会比较大呀？ 是这样，像我们老年人常用的有一些神经安静剂，就像失眠，我们为了睡着会吃一些催眠的药物，镇静安神的药物，尤其是苯二氮卓类的，就像安定类的药物啊，我们长期服用的话确实是会造成记忆下降。但是我们凡事要权衡利弊，因为失眠它的危害也是很大，干扰人的免疫系统，引起心脏和脑血管方面的负担啊，然后会引起我们心情很糟糕啊，所以我们该不该吃这个催眠的药物还得是由医生来决定，来权衡利弊。然后如果说决定不吃这种药物了，那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来替代，能够把非药物治疗的方法加上去，在保证我们睡眠的情况下把这些药物减下来。 所以说李阿姨，现在您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就停药，这些药物的的确确可能会对我们的大脑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得权衡利弊，这个时候我们控制抑郁症的状态还有失眠的状态其实更应该摆在首位，它对我们的健康影响会更大，而且医生会在这个用药量上会帮您斟酌，应该是一个最低能够控制我们病情的这个用药量，不会给您随便的这种加大药量，所以说还是建议您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用药，如果好转的话也建议您及时去复诊，医生可能根据您的病情会给您减药甚至停药。 是这样。 嗯，好。还有丁叔叔68岁了，打来电话想咨询您一下，说自己啊总是特别爱忘事儿，比如说到了时间就经常忘了听广播，忘了看电视，想问问该怎么办。可能有一些朋友也有这样的经历哈，这个想好了说今天晚上回家我要看什么什么电视剧，但是呢真到电视剧开始的时候反而忘记要看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如果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可能比较简单。 嗯， 有一些替代的方法。刚才主持人也说到，好记性不如赖笔头。 嗯，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记事本，几点该干什么事儿，把它挂到客厅比较显眼的位置上。 嗯， 甚至我们手机可以定一个闹铃，我几点该干什么了，然后把这件事儿干了。 嗯， 但是它本身的原因，就是说您这个爱忘事儿到底是不是一种什么毛病，该去看看病了，那就得是更全面的来考评一下自己的情况。您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了啊？然后如果说我们每天都这时候看广播看电视，已经持续几年甚至是十几年的习惯了，原来很少忘记，但是现在我开始忘了，那可能就是病态的啊。但是如果是一个新的情况，我只是对最近的一个电视剧感兴趣啊，我决定我要听这个东西了，但是没有形成习惯，我现在忘记了，这种偶然的忘事儿，它就不一定是什么多么严重的情况。 好，这个丁叔叔说了，说是持续性的习惯，现在总是忘，看来以前是每天都固定这个点儿，估计可能看电视剧或者听广播，但是现在老是忘。这以前有这个习惯，现在忘了，这是不是就得引起重视啊？ 那我觉得您可以到附近的神经科或者老年科或者是记忆门诊去，让医生详细的问问您的情况，必要的时候呢还得接受一下考试。所谓的这个考试呢，就是神经心理评估，然后测试一下您的记忆力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好，那既然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评估，我们是不是可以跟大伙儿简单介绍一下，比如说我自己想做一个这样相关的测试或者是评估的话，这个表格复杂吗？是非常专业的一个表格，还是说像很多这种心理方面的测试、抑郁方面的测试，网络上可以搜到比较简单的几个问题，我们先初步测一测自己。 这个有一些可以自测的工具，还有一些呢是必须医生来测的，就是自测的那些大部分是属于筛查性的，就是我自己先粗略的看一看是不是可能会有什么问题，这个确实网络上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大家可以搜到的，像 AD8 呀，或者是那个照料者的关于患者记忆方面的问卷啊，可以通过老人自评或者是由家属帮他去判断一下，这个就可以看看我大致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但是这些都只是参考，最终呢是以医生呢经过培训的医生的他的那个测试结果， 最终测试结果为准。刚才您说的这两个表格，咱们再跟大伙儿重复一下，第一个表格的名字叫什么 ？AD8，AD8 这是我们的是英文字母的 A 和 D 吗？ AD 其实它是阿尔兹海默病的简称。 简称， 对，因为阿尔兹海默病是咱们最常见的老年人倒置记忆下降的一种疾病，所以它这个表格呢就是有8个问题然后让受试者和他家属看一看老人是不是存在有这些现象然后帮助我们去做判断，所以我们就把它简称为 AD8 了。 大写的 A 和那个字母 AD 都是两个字母，8就是1234566这个数字的 8AD8 量表，如果您想要测的话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可以找到这个表格进行一个简单的自测。除了这个表格，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这个自测的是什么表格？ 另外就是给照料者的给照料者的一些问卷，叫做 IQ code。 IQ code 这个名字也比较复杂哈，没关系， 对对对， 在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会让吕主任把这样的一个量表的名字告诉我们，我们会在明天的微信公众账号上把这两个量表推送给大伙儿。如果您没记住的话，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明天就可以收到我们的文字微信推送了，您可以照着这个文字在网上查一下。那下面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邀请吕主任和我们来说一说如何让大脑保持年轻和活力，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

这到底该怎么办？是不是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可能让我们的大脑受到伤害，我们的记忆力出现减退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吕主任和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那关于记忆力，关于我们的大脑，您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和专家直接的互动和交流。 祝福这一条路。 好的，吕主任，我们下半段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和大伙说一说如何让大脑保持年轻和活力。在上半段最后的时候，我们告诉大家，如果自己出现了老忘事的情况，这个时候呢，有一些自测的量表可以作为一个初步的筛查。那么有两个量表推荐给了大伙，一个叫 AD8 量表，还有一个呢叫 IQ Code 问卷，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搜索一下，进行一下自测。那也想问问您，在上半段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说自己吃这种精神方面的药物，您说了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大脑，那除了这个药物之外，有没有一些生活当中的行为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大脑呢？现在很多朋友都是手机一族，大家发现这个电话号码我们都记在手机里，然后有一些什么事儿呢，手机都有这个备忘录和这个闹钟，所以说很多人说这个真是以前都能记在脑子里的电话号码，现在丢了手机我谁的也想不起来了。像这种电子产品的使用会不会也让我们的大脑变笨了呢？ 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哈、啊，这些电子产品呢，确实是它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很多便利。 嗯， 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对它越来越依赖，所以更多的依赖于电脑啊、手机啊，自己的脑子反倒用的少了。 嗯 啊，所以这个东西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就全看我们怎么使、 怎么用它。 对， 嗯 啊，如果说我们利用这些机械的比较现代化的、智能化的工具去做一些有志于认知方面的东西的话，那它就是好的。 嗯 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认知训练方面的游戏呀、软件呀，开发的这些程序，其实都可以通过这个 iPad 呀，或者是手机的终端呢，让大家去有意识的训练，这就是它提供给我们方便的地方。 啊， 但是如果说我们把任何东西都存储到电脑里面啊，包括现在我买菜去，我也不算账了，到时候有计算机啪啪啪1、2、3、4、5一摁就出来了，这样长久下去，我们的记忆力可能也不行了，我们的计算力也就不行了啊。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呀，我们能用自己脑子的时候呢，就不要对它过多的依赖。我们什么时候用它呢？就是说我们利用它去训练我们大脑的时候啊，或者是必须要进行一些工作的时候，才用到这些辅助的工具才好。 所以说其实我们的大脑真的是越用越聪明，越用越年轻， 是这样。 好、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去锻炼大脑？比如说刚才您推荐了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种电子产品上面的一些游戏，这个游戏肯定不是说所有的游戏都能锻炼我们的大脑，是不是得有一些针对性的？比如说现在有一些比如说数独的游戏，需要我们通过计算得出来结果的这种游戏，是不是才可以啊？ 嗯，是这样。有很多游戏呢，其实它是专门的针对认知功能训练去开发的，不是说所有的那些很好玩的，甚至让大家痴迷的那种游戏甚至有一些不太好的内容在里面让我们大脑变得更迟钝，然后更依赖这种机械性的刺激但是我们呢除了这些游戏之外，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有比较便利的一些方法。 比如呢？ 比如说我们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在想着另外的一种信号，在执行另一项工作的话，我们把它叫做双任务刺激，这个就是比较不错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老年人呢，他喜欢散步，在我们这个健步走，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当中，边走路呢，大脑边进行一些计算题，然后加减乘除的运算，或者是我在脑子里默背一些诗歌这些呢都叫做双任务训练。甚至还有的老人呢，我就手里可以用两张纸，我一手画圆一手画方，这个也叫做双任务刺激都是 不太于依赖于外界的环境，随时随地我们有意识的就可以去训练的方法。 嗯，还有很多这个我们说手上的游戏，比如说一枪打四鸟，一个手摆四，一个手是这个手枪的姿势，然后呢来回变换，像这种比如说简单的手部锻炼，对于我们的大脑会有帮助吗？ 也是有帮助的。我们一句俗话叫做心灵手巧。 嗯， 其实这个手指的灵活性啊和我们大脑的功能是密切联系的。 嗯， 我们现在有很多手指操也是对大脑有利的。刚才您说的这个游戏呢叫枪打四。 嗯， 其实这方面的游戏也都有很多啊，然后我们确实是可以通过多动手啊，另外呢还可以多阅读，然后听音乐啊，健步走啊，然后各种方式去训练我们的大脑， 这些都是有帮助的哈。说到这个心灵手巧，现在我们好像很少有人在家自己织毛衣了，因为买的非常的便宜，也非常的好看。像过去比如说像织毛衣，甚至有一些刺绣的这样的活动，是不是也有助于锻炼我们的大脑，让它保持一个年轻态啊？ 是这样子的，像那个刺绣啊、织毛衣啊、打麻将呀，很多这种手工作业都可以训练大脑啊。但是另一方面呢，说到绣花，它是很伤眼睛的。 嗯，咱们还是得量力而行，适度。嗯，在生活当中呢，除了这些小的训练方法能够帮助我们锻炼我们的大脑哈，但是有一些事情啊，我们还真是不能再做了，因为比如说像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经常熬完夜之后，就会发现第二天好像自己脑子懵懵的，这记事儿就记不太住了。想问问您，比如说像抽烟、熬夜或者喝大酒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对于我们的大脑也会有伤害，让它加速衰老呢？ 嗯，是这样子的。像吸烟呢、喝酒呢，它本身就是血管性的危险因素，对心血管、脑血管都会有坏处。尤其是喝酒啊，它伤害肝脏，也会伤害我们的神经系统。严重的呢，就会酒精性脑中毒性脑病啊。然后，所以这些不良嗜好是一定要去除的。 嗯 啊，另外呢，这个熬夜也确实是很不好的生活习惯，因为我们睡眠呢是让人的体力和精力得到恢复的这么很宝贵的一段时间，所以如果我们把它睡眠剥夺的话，那我们的精力得不到恢复。而且尤其啊，现在有一些新进的研究证明，我们大脑产生的那些垃圾啊、废物啊，是在我们的睡眠当中代谢把它清除的。 哦， 所以如果睡眠缺乏的话，那些有害的东西、 代谢不出去 了，那些毒性的东西，对，就会积聚在大脑里面，它会加剧这种神经变性性疾病的发生。 嗯，好。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不良生活习惯，其实也在潜移默化当中去侵害我们的大脑，让它加速衰老。我们还是让自己活得更健康一些。还有我们的李子芳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说专家好，想问问您每天吃两个核桃能够健脑吗？其实关于核桃补脑这个说法呀，相信每一个朋友可能都听说过，因为在我当时高考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妈每天就给我买这个核桃吃，这个新鲜核桃下来的时候呢吃新鲜核桃，没有新鲜核桃的时候呢就吃这个干核桃，说补脑。想问问这核桃和我们补脑到底有没有关系啊？ 那您母亲给您吃了多长时间？ 吃了我觉得得大半年吧，反正高考那时候那一年我基本上印象当中每天都能有核桃吃。 对，那您母亲的做法还是有道理的。 还是有道理的。 对，因为那个像核桃啊这种坚果，它里面确实有用的东西挺多。 嗯， 里面还有很多必需氨基酸，比如说精氨酸，还有富含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 E。 嗯， 它确实对我们神经系统是有益的。 啊， 但是凡事呢要讲究一个适量。 嗯， 就是一个是适量，还有一个呢是长期啊，然后是规律。如果说我们明天考试了，我今天才吃核桃，您可能吃几斤也不管用，反倒把肠胃吃坏了。 嗯 啊，所以我们长期的饮食要均衡啊，然后坚果呀、新鲜的蔬菜呀，还有深海的鱼类呀，还有橄榄油啊，就这些东西确实是对我们的大脑有益的。但是我们大家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说这每一种营养物质呢，它可能存在于多种食物当中，而每一种食物呢，它又富含多种营养物质。 嗯 啊，所以我们不能片面的，我就说吃这个一定要好，然后无节制的吃下去。 嗯， 我们还是全面的、均衡的营养比较好。 嗯，也就是说，核桃对于我们的大脑的的确确是有好处的，但是您光吃这核桃，希望把这大脑变得年轻也没戏。 是这样。 嗯，好。那除了核桃之外，刚才呢，吕主任也和大伙说了很多，比如说像欧米伽脂肪酸啊，像各种各样的这种营养物质，对于我们的大脑都是有好处的。我们下面也帮大伙来总结一下吧，比如说对于大脑比较有好处的，比如说各类这种物质，它的名字到底是哪些？像哪些我们日常当中吃到的这种食物含有这些营养元素会比较多？ 大脑需要的营养物质很多，就像维生素类的啊，维生素 B 组和维生素 E 组，就像我们多吃一些蔬菜啊，这些坚果都是有好处的啊。还有呢，一些多不饱和脂肪酸，像 Omega 3和 Omega 6脂肪酸，它们的均衡的配比也是有好处。像这些物质呢，它可以存在于一些深紫色的蔬菜比如说 紫甘蓝什么的， 对，或者是海带呀 这些东西，然后坚果或者是油类。然后那个鱼类对大脑就有好处所以我们这些食用油呢，就很多老人为了香，所以我们吃花生油吃的比较多，所以相对来说可能 Omega 6脂肪酸它要摄入的相对多一些，但是我们不妨呢经常换换种类，我们也煎蛋的吃一些橄榄油啊、菜籽油啊，这样让 Omega 3脂肪酸也补充上去这样就比较均衡一些所以说我们吃东西的时候要按照一个均衡的食谱包括各种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和维生素和那些矿物质，哪一样都不可少。 看来这个食物对于我们的大脑也非常的重要，这些营养元素对于我们的大脑都是有好处的。我估计我妈妈当时可能没有像您说的这么专业，她当时告诉我说为什么吃核桃对脑子好，她说因为这核桃长得像脑子，说上面都是那个沟壑，说和我们大脑的构造一样，说这个时候以形补形，多吃点核桃对脑子好。其实关于这个以形补形啊，不光是核桃，还有很多人说吃一些比如说动物的大脑以形补形，这样的话对人的大脑也有好处，这个理论可行吗？是真的吗？ 这个是没有确切的依据的。像动物的脑组织它可能含有蛋白质比较多，确实是对人体有好处。但是说以形补形这一个没有特别的确凿的理论依据。 所以说大家不要再说吃猪脑啊，吃这个鸡脑啊，说这样的话对自己的大脑有好处，以形补形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飞鱼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想问问说，大脑是喜欢静态还是喜欢运动中的大脑呢？我估计他问这个问题就是，大脑是不是得休息状态之下对于它保持年轻态比较好，还是我们每天都不停的去刺激它锻炼它对于它保持年轻态比较好啊？ 那要这么说的话应该是动静结合，该休息是休息，该运动是运动。 该休息是休息，该运动是运动，你让它一直每天都高速运转的话，可能我们大脑也吃不消，有可能把它给累坏了。 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持续不断的去用大脑，我们长期的处在一种精神紧张和应激的情况下，大脑也会受到损伤的。所以晚上呢一定要睡好觉，那白天呢在保持比较充分的精力，做一些比较兴奋性高的事情然后一张一弛的才是长久之道。 其实我们经常都会有一些经历，比如说干一件特别特别认真或者说特别特别需要费脑子的事情，我们干个一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多小时的时候就觉得哎呦大脑好像已经不太转了，甚至有些朋友会说哎呦开始有头疼的情况出现，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提醒我们说大脑真的已经有点累了，我们需要休息休息，让它劳逸结合呀？ 是这样，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讲呢，人的注意力确实是只能集中50分钟左右，所以50分钟如果我们还在进行同一样任务的话，很容易注意力分散就感到疲劳了。我们可以休息，但是这个休息呢不一定说我一定要躺在床上 睡一觉 养神睡一觉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去从事一些不同的任务比如说我刚才在学的是数学，在做算术题，我们现在青年哈，今天是青年节青年朋友们他们可能面临着考试，那我说我躺着去睡觉的话呢多浪费时间呢，那我怎么让大脑又能够去复习功课然后又能够得到休息呢？那我的建议就是说呢，我们可以过一段时间换一种任务那我们前面学数学了50分钟之后呢，我们可以换一件完全不相同的差距越大越好，比如说我们再去学英语那这样呢其实大脑它换一种工作方式，对它来说呢它其实另一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另一种方式的休息 一个是运算，可能一个是这个记忆靠背诵，所以说这两个也是对于大脑的一个休息状态。还有朱海正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想问问您说，经常看广告说对大脑好的有一个物质名字叫 DHA，说尤其是很多婴幼儿的奶粉当中都说自己添加了这个 DHA 有助于宝宝智力的发育，想问问这 DHA 到底是什么，它对于我们的大脑是不是有好处啊？ DHA 呢它的全名叫22碳6烯酸，它确实是对我们神经系统发育必须的一种物质它富含在鱼油里面，像深海鱼还有坚果里面还有那个深色的蔬菜里面 就是所以很多婴幼儿奶粉里面会添加这种物质，其实它对于我们成年人也是必不可少的。 嗯， 如果缺乏这种物质的话，也会出现记忆力衰退啊，感觉精力不充分呐、所以我们还是要饮食全面，然后均衡。 嗯，好，所以说这个 DHA 对于大脑的的确确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不通过这些保健品，其实日常的这种饮食当中，很多的蔬菜、深色的，还有这深海的鱼类，甚至坚果当中也富含有非常丰富的 DHA。 哎，是这样。 好，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和直播平台上想跟您互动，比如说双双想问问您，说紫甘蓝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富含对大脑好的这些营养物质，他说紫甘蓝是生吃好啊，还是熟吃好啊？如果煮熟了吃，会不会破坏这些对于大脑有益的营养元素呢？ 煮熟了吃是可以的，煮啊，或者是蒸啊，或者是凉拌、生吃都是可以的。 嗯，但是尽量我们避免，比如说高温的油炸呀，是这种高温烧烤啊。 对，如果是油炸的话，很多营养元素会被破坏，所以这个要结合我们的习惯。如果说生吃，我们中国人有很多胃肠道，他觉得受不了，尤其是凉的，老年人他可能不太适应，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是蒸着吃，或者是煮着吃。 嗯，都是没问题的。我们刚才上半段的时候也和大伙提到了，我们的大脑啊，其实在30岁以后就已经开始出现这种先天的记忆力的这种下降了，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可是有一些老年朋友会说，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其实最开始的表现也是开始忘事儿了，那和我们正常的这种记忆衰退有什么样的区别？是不是有一些可以供大家来区分两者的？ 嗯，在早期的时候确实有一些相似的情况，比如说都是爱忘事儿、但是哪些可能提示我们阿尔兹海默病的早期信号，而哪些又是比较正常的老年人的生理性的下降呢？有这么几点鉴别的。就是一个呢，我们看看他忘记的是全面的忘记呢，还是仅仅忘记某些不太重要的细节。比如说我老人想不起来我昨天有朋友来看过自己，他是把这件事完全的忘记，压根儿认为这个朋友没来过。还是说我只是忘记朋友几点来的，他说了些什么话，或者是他以什么方式来的，这样，或者是他这件事情经过别人提醒还能不能想起来。一般我们如果是阿尔兹海默病的老人的话，他会把这件事全盘的忘记，即使别人提醒也想不起来。就像橡皮擦一样， 没发生过一样， 没发生过一样，把这个痕迹擦得干干净净。但是我们正常的生理性健忘的这些老人呢，往往经过提醒他会想起来，而且忘记的是那些不太重要的细枝末节。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看他的发展变化。如果我们仅仅从这么一个时点上来看，有时候很难区分，就是我们连续的观察下去，如果是阿尔兹海默病的病人的话，他迟早随着病情的进展，我们遗忘的程度，然后遗忘的范围会越来越严重。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因为年龄引起的这种不如年轻的时候记忆好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长时间的并不明显这个衰退，就是今年和明年 差的不太多， 差的不是太多。但是如果阿尔兹海默病的话，那么他们可能一年或者是半年就会有明显的变化。然后还有一个呢，是看会不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力。这个阿尔兹海默病的病人呢，他这个遗忘往往是比较突出的，而且是会显著的啊，会影响他的工作能力和生活能力。但是我们年老的这种正常的健忘，往往对日常生活能力没有太严重的影响。还有一个呢，就是看看他其他能力有没有问题比如说计算力啊，然后我辨认方向的能力啊，说话的功能啊，判断力啊。在阿尔兹海默病的病人，他早期虽然是记性不好，但是早早晚晚还会出现其他的认知功能的不行。但是我们生理性健忘的这个老人就是局限在记性不好，尤其是刚发生的事儿啊，有点那么爱忘，但是他其他的功能是 正常 的改变的。 都没问题。这是我们跟大伙儿说的正常的，我们的这种随着衰老引起的这种健忘，和我们说阿尔茨海默病所引起的这种忘事儿，它其实是有区别的。我还听说过一个事儿，说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啊，一般忘的事儿呢都是最近发生的，真要是几十年前的这种年轻的时候的事儿，他反而还能记着，这是真的吗？ 这个也是真的尤其是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这个遗忘的规律呢，其实不管是病人还是我们正常人都是由近到远。就是越新近发生的事儿越容易忘记，而那些 长时间之前的事情呢，它反倒尤其我们小时候学的那些东西，相反印象比较深刻。所以阿尔兹海默病的病人呢，他比我们忘事严重，他也是从近到远的开始忘，这是早期的时候他会不记得新近发生的事情，但是那些长久之前的事情还能记得。但是随着病情的进展呢，慢慢的他会连原来的事情也记不住。所以如果说我们一个老人打一个行恰当的比方的话，他首先忘记的是他的孙子，然后再忘记的是他的儿女，然后忘记的是他的老伴儿最后他可能还记得他的原生家庭，我的父母啊，兄弟姐妹啊。所以到最后很多老人他喊的就是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啊，就是那些他儿时的记忆了。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和吕主任一起跟大伙儿说了如何让大脑保持年轻的活力，也跟大伙儿说了说如何来区别我们正常的这种我们说记忆的减退和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些症状哈。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不用特别担心，我们的大脑出现正常的这个老化是一个特别自然的现象，我们甚至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去逆反这个规律，说我越活脑子越年轻，这个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日常生活当中吕主任所教给我们的一些锻炼的方法，让我们的大脑慢的老一点，甚至说我们用的久一点。那么大家伙在节目之外如果还有问题想要咨询吕主任的话，下面我们也请吕主任跟我们说一说自己的出诊时间，在节目之外大家伙还可以在老年医院找到您。 好的，我的出诊时间是北京老年医院记忆门诊，每周一上午。 周一的上午大家还可以在北京老年医院的记忆门诊继续找到吕主任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也再次感谢吕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世纪坛医院妇科主任白文佩教授，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爱女性健康，畅享美丽人生，为大伙儿来讲解一下关于更年期的相关症状。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加油站。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3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是受到低压作用，扩散条件有所转差，首要污染物为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45到110微克之间，城六区及东南部地区为3级轻度污染，其他地区为2级良。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一千人